上次把十番显见讲完了，是一个很大的这个 milestone 啊，这个我们等于说是把如来藏的前行整个讲完了，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如果十番显见上次复习的课程，如果你全部听懂的话，哦，你基本上已经60分以上了啊，哦。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也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东西呢？讲啊，两种望见。前面呢、啊、就是讲，那么算是有一点点在这个告诉你大概真相如何，对吧？十番显见，你看看啊、哦，它整个来龙去脉，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七处真心，对吧？就那个时候是非常粗浅的，因为阿难呢、啊、就跟佛祖在谈这个，当时佛祖还只是告诉他，就是说意识心其实不存在。你再去想想看，整个十番显，就是说整个楞严经的这个它的走向啊，它的然后再来呢，是不是开始跟你讲说两种根本，还有印象吗？两种根本告诉你，一个根本呢、啊、是六道轮回的根本是什么？是你的意识心。所以你楞严经你至少要够熟。熟到什么呢？你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对吧？七处真心完了之后，两种根本，两种根本告诉你，一个根本呐、啊、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如果你其实啊，你真的楞严经，你说你有没有考到60分呢、啊？你把经文如果关起来，你只要还记得他大概讲什么，你就60分了。两种根本，一种根本跟你讲什么，就是告诉你去轮回；那另外一种根本什么，告诉你你可以大觉成佛，你可以涅槃。看你要选择哪一条路，记不记得他讲两种根本？讲着讲着呢，下轮是什么？就是十番显见啦，对不对？所以你都不用，我都不敢要求你们说要知道细节，但是，哎，大概他方向怎么走的？啊，几个重点，如果你都还记得，那就也很不错。那当然，十番显见你就要记得每一番显见大概在说什么。我相信昨天的上次的课，如果上完你听懂了都没有问题了。好啦，那这一路走过来，是不是十番先是有点破妄，对不对？七处真心破妄嘛，然后十番显见是不是有点在显真？对，告诉你大概情况是怎么样。然后现在呢，又要破妄了，怎么破妄呢？他告诉你啊，有两个妄见，他其实一边破妄一边显真，一片破妄一边显真。哦，这就是佛这样子，他给你破妄。其实呢，破妄其实就是显真。你要知道这整个概念是什么？你的如来藏在里面，你所有的真、所有的光明，其实你原本具足，只是被外面的贪嗔痴所包住了。所谓破妄是什么？帮助你把外面贪嗔痴给拿掉、拿掉。你在拿掉的过程，你里面的光是不是就比较透得出来？原来外面的是哇一块那孔古粒的水泥，然后你现在给它敲碎了，那比较。拿掉了一些，所以里面的光就微微的透出来了。所以破妄啊，其实就显真。破妄跟显真是同一回事情。你不要觉得说破了妄之后啊，然后再去把真找回来，不是这样子的。哦，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懂。那再来了，刚刚十番显见是不是又显了一些真？那现在呢，我们就再来破一点妄。现在告诉你这个妄啊，其实今天这个蛮有意思的。我就说啊，我跟那个 Kurita 他们这个小班上，他们都已经上到25圆通了，他们整个理观已经全上完。那我就在想，跟他们上课那一轮啊，我们是这个逐字逐句讲得很细哈。我现在就在想说，你们班啊，应该要让你们真的比较能了解。大概我先讲大纲，就先讲大纲。那么大纲啊，懂了之后啊，我们再去看看它里面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这样对你们来讲就比较容易能够接受。好，你看啊，这一次的这个两个望见是什么望见？有两个名词啊，一个叫做同分望见，一个叫做别业望见。那你就去想啊，有很多人说一个是共业，一个是别业。共业大家一定都有听说过啊，有听说过说，哎呀，那个有什么飞机啊，什么出事情了，说啊，这一群人有共业，所以他们都上了那个飞机啊。那别业呢比较容易懂，就是我们各自的经历。但事实上啊，我们在讲共业跟别业的时候，有一点太笼统了。那么在楞严经，如果你仔细去品味啊，去研究这个内容的话啊，你会知道其实啊，这边所讲的同分望见跟别业望见啊，这个同分啊。 跟共业是有一点不同的哦，所以啊，今天就要介绍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其实都是你们知道的观念，但是呢，会把它稍微再重新跟你们讲一讲，让你更清楚，是什么呢？记不记得啊？就是我说永远都要记得这个层次，是不是我们那个如来藏先有了能所，然后啊，有了分别，对不对？之后是不是执着，然后就进了六道轮回？还记不记得我们讲有三个东西啊？像那个果实一样，那个唾液苦，对不对？是不是说一个那个种子有三个果实？你有起惑的时候，你就一定会造业嘛。造业之后，你是不是得尝苦果？好啦，那同分妄见是什么意思？同分妄见的意思啊，就是说你是不是起了分别心？你有了能所之心，起了分别心，你是不是有了惑？你有惑，对不对？这时候疑惑啊，有迷惑，你有分别心，但是你还没有造业。那这个时候啊，比如说啊，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这一群人啊，都有了同样的迷惑，所以啊，我们都执所有的万法心外实有。好了，那我们是不是都看到了山川河流大地，很远的地方看到了月亮，看到整个星球？就是我们呐、啊，这群人有了同样的迷惑，觉得这所有东西都是实有，我们就会在同一个区域啊，可能看到同样的景象。但是这个景象啊，我们各自，因为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业力，所以我们面对同一个情况，面对同一个景象，我们会有不同的受用。你懂吗？同分啊，是说你有疑惑，你起了惑，那么你就会看到外面这些景象，但是你的身体不会受用，就是它对你不会有实质上的影响。你可能看到了月球，你可能看到了太阳，你可能看到了火星，但是这只是你看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你根本不会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你有了惑，你只是有迷惑，你还没有造业。你有迷惑，你看到了外面的景象。那再下一步呢？下一步是你造业了。你造业之后，你是不是就会有受用？你就要 pay for the price 嘛。不管你造的是好的业或者是坏的业，你好的业你是不是就想福报？坏的业呢？坏的业你就在这里面 suffer。所以这个业报啊，你就开始要经历事情了，你就会有苦有乐哦。你一定要把这个层次给它搞清楚啊。你一开始的时候只有迷惑，所以你会看到起这些外面啊，有世界相、众生相这些东西显现出来，但是你不会受用。直到你造业以后，你会开始受用的。所以每一个人会造不同的业。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啦。那今天有一个榴莲放在我们这所有同学的前面，一定有些人喜欢榴莲，有些人不喜欢榴莲。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榴莲。但是，因为我们业力不同，每一个人吃这一口榴莲的时候，感受各自不同，就是这意思。或者，我们今天都到了一个这个热带，哇，很热的天气的地方，有一些人就是喜欢热天，他开心得不得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哇，他就怕热，进去马上要崩溃，就是这意思。你所有各种不同的众生在同一个境遇里面，因为大家业力不同。感受会不同，受用会不同，你就要了解什么叫做同分，什么叫做同分妄见，什么叫做别业妄见，就是这两种妄见。同分妄见呐、啊，如果刚刚你大概有概念，你就把它想成就是分别。别业妄见呢，大概猜得出来，就是你有执着了，执着是不是造业？造业你就是别业了吗？所以一个是同分妄见，一个是别业妄见。这个时候，佛陀就想介绍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出来，然后我再继续接着讲啊。今天只讲稍微多一点的细节，about 别业妄见。他先介绍别业，再介绍同分啊。我们先讲别业，别业佛陀是怎么来介绍的这个概念的？他有没有说现在是会听得比较清楚？有啊，那我就这样拿着。佛陀是怎么介绍别业的呢？他说啊。你去看一盏灯，这个灯有光啊。如果是一个眼睛是正常的人，去看这个灯， 那这个灯就是一个灯嘛，对吧？就是一个白色的灯。但是啊，今天有一个人呐、啊，他眼睛上面生病了，可能你就是说把他想成现在的闪光，或者他说好像说是白内障，就眼睛上面长了一个疹，那个疹就是疾病的意思，就眼睛生病了。那今天有一个生病的人啊，对着那个对着那个灯啊。你知道他会看什么吗？他会在灯旁边看到一个五色的圆影，就是一个望影出来，因为他眼睛生病了。你就这么去想，好的人呐、啊，这个好的眼睛看到灯就是那灯，那坏的眼睛呢，看到那灯啊，他看到旁边还出现了一个五个颜色的那个幻影出来。他说啊，其实。我们就其实本来应该先讲经文，再讲结论。我觉得现在跟你们上课就先讲结论，再讲经文，这样你们讲听经文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进入啊。所以佛说啊，这个好的眼睛啊，就是代表你把它想成就是佛菩萨们啊，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分别之见。那个灯光你就把它想成其实就是实相。好的眼睛看灯光的时候啊，就是这些佛菩萨们，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分别执着的时候，他看那个实相就是实相，就是实相。但是有长坏眼睛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坏眼睛的人，眼睛有病的人呐、啊，你去看那实相，就出现了什么？旁边的一个五色圆影。哦，你要记得他这个比喻，其实讲得非常好。那这个五色圆影啊，可能是这个红橙蓝绿红橙蓝靛紫，好啦，就这五种颜色。你们猜猜看，这个五色圆影代表什么啊？对，就代表五蕴。佛菩萨们看到那实相就是实相，是什么就什么。但是我们众生呢，去看那实相，看到的不是实相，你看到了五蕴身心。其实这五蕴身心也就代表我们的五蕴身心，我们的身体呀、啊，那以及我们外面所生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这个境界，所以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以及外面的境界。那佛菩萨看到的实相，凡夫跟二乘人哦，那个眼睛坏掉的，包括二乘人哦，小乘眼睛也是坏的哦，他们看到的就是五蕴。大家都觉得五蕴是实有，那小圣也觉得六道轮回是实有，所以他要破六道轮回啊。我们在《心经》里面讲过了，所以啊，就出现了这个五蕴这五色的原意啊。到这边大家都听得懂吗？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方式，以后用这个方式讲，对你们来讲可能比较容易懂。以前呢，先讲课文不容易懂，那现在呢，我们就想啊，佛就说，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一个五色原意。道理跟这个灯，还有这个眼睛的关系是如何？其实佛真正要讲的是什么？你就去想想看，这个五色缘影，佛想讨论什么？它是从灯生出来的，还是从眼睛生出来的？还是它跟灯一点关系都没有，跟眼睛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五色灯影，道理跟灯和眼睛有没有关系？或者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下，如果你第八番显见听懂了，你今天肯定听得懂。第八番显见，你还记得是什么吗？你说见性在哪里？其实哪也找不到它，对不对？但是你说它不存在吗？但是每个地方都有它，还记得吗？第八番显见，好，如果第八番显见你听懂了，今天你就会听得懂。我们来看看这个灯影到底。跟这个灯还有这个眼睛有什么关系？想请问你，佛陀就在讨论呢、啊。他说这个灯影是不是灯所生出来的？是灯所生出来的吗？那他说，如果这个灯生出了这个影子这么真实的存在，那个影子就被灯生出来，那为什么好眼睛的人看不到？表示其实你说它是因灯有，大概不对哦。那如果是眼睛这个意啊，这个就是这个，不管好的眼睛、坏的眼睛，是把这个，因为现在目标物这个地方啊，今天这个课程这个逻辑你最好能听懂。为什么？因为后来讲如来藏的逻辑都跟这个东西 very similar。如果今天这样子的比喻、这样子的逻辑你能听懂， 那我们后来的那个那一大块，我说很难的那一块，你就比较有把握了。哦，你就去想一想这个灯影。现在目标物只有三个，一个是灯影，一个是灯，一个是眼睛，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就这三样东西，没有别的。所以就请问你这个灯影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是灯生出来的吗？他说可能不是哦，因为如果是灯生出来的，为什么只有好眼坏眼睛的人能看到，好眼睛的人是看不到的？那今天这个灯影是不是眼睛所生出来的？你去思考一下，如果今天是眼睛所生出来的，记不记得我们说苹果只能生苹果，苹果生不出香蕉？所以今天如果这个眼睛竟然能够生出灯影的话，那这个眼睛它就是灯，它不是能生啊，它是所生。记不，你懂吗？它不是有情，它是无情。所以呀，今天这个灯影啊，肯定不是眼睛所生出来的。所以呀，它是不是非灯非眼？到这边清楚吗？好，那你说这个灯影，哎呀，那跟那个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觉得是不是？佛陀说，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那为什么茶几、凳子、板凳旁边没有办法出来一个灯影？我们现在就在讲嘛，如果你说这个灯影跟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哎，那茶几旁边应该有个灯影啊，那个桌子旁边应该有个灯影啊，为什么就只有在灯的旁边能够出现灯影，对不对？这个眼睛坏的人，他看茶几旁边，他不会出来一个灯影啊，灯影，他又出来一个茶几的影子啊，他看那个地上的胖丁，他会出来一个胖丁影子，不会出来一个灯影啊，所以你说这个灯影跟这个灯没有关系，好像也不对哦。那你说跟眼睛没有关系，对吗？不对啊，因为那个坏的眼睛的人的确看到一个灯影在那里啊。你先把这个逻辑熟一下哦。这个逻辑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把你讲一下？你熟了之后，你后面那个讲如来藏那块，你就有把，就比较有把握，不是完全有把握。所以你再去看，这是不是跟第八番显见很像？这个灯影，你说它是灯出来的吗？你说它眼睛出来吗？不对。那你说它是跟灯跟眼睛没有关系吗？也不对。所以它是什么？非灯非影，即灯即眼，非灯非眼，即灯即眼，非眼即灯即眼。它就是在告诉你，非要叫做什么？要离一切相，但是呢，却即一切法。或者告诉你更深刻是什么？非即非离。我再讲个更重要的概念在这里面啊、哦，那个灯影是不是就是那妄相？那么这个眼睛啊，好的眼睛啊，跟这个灯是不是实相？是真吗？那个影子是妄，对不对？所以你去看他真的要讲的是什么？他真的要讲，绝对不只是要告诉你非即非离哦。前面告诉你，这个灯影啊，不是从灯出来的，也不是从眼睛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叫做非即，对不对？是不是非即？他告诉你什么意思？妄不是真，真啊，不能把妄生出来。到第二段呢，他告诉你，灯影啊，不能离开那个灯，也不能离开那个眼。这个地方是什么？是非离。他告诉你什么？妄不离真，妄依真起，这才是真正佛要讲的事情。你最后这一句你要把它记下来。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叫啥？你那个是谁？ 进那个梦参老 对， 和尚。 梦参老和尚。因为我好久没看的书，我不确定那地方有没有写。我这边看的全部都是元音的，因为元音的比较深，我就不介绍给你们。但是它里面写的有些东西实在写的太精湛了，太棒了。它告诉你这整个逻辑是什么？是非即非离，告诉你妄不是真。但是妄呢，不离真，真啊不能生妄，但是妄呢依真起，那个是最后那最重要那一句话，所以听懂了吗？到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听懂的话，今天的课就是重点就在这边，就很棒，就这样子，最重要的，先给你2分钟时间让你消化一下，这个地方听懂了，今天已经搞定了，那等会儿就来跟你们用。经文里面细细的讲一讲，真不生妄， 但是呢，望一真起，这个地方有没有听懂？望不是真，它可以两，你看啊、哦，我这样讲，非吉啊，就是望不是真，也不知道是什么，真不生望，对不对？非离呢，望不离真，然后呢，什么意思？就是望一真起。嗯。望不是真，但是呢，望却不离真。真虽然不生望，但是呢，望依真起。他有讲吗？这个老和尚 他写那个是行非行，离见非见。 对，这个其实不，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嘛。先给你们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很重要，你可能稍微要写一下。 一个是有体，一个是无体。 对，那他没有写这么细，我觉得元音这个地方写太棒了，所以我把它特别讲给你们听一下。有抓到重点啊、哦、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重点，就刚刚讲的最后那个地方重点。佛讲了半天，讲什么灯啊光啊什么东西，其实最后讲的就是刚刚那一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啊、哦。经文刚刚这边懂的经文就一点不难了，所以啊，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经文是不是从阿难薄佛言那个地方开始？而且我有个心得啊，就是经文啊，你要花心思花精神时间进去看呢、啊，你会越来越熟。我以前在帮 Carita 他们班上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这样讲，我没有，我那时候都是第一次讲课，我就没有能力去把大纲先抓出来。我也是跟他们讲啊讲啊，然后越来越熟了之后，那整个大纲的那个重点就出来了。所以跟你们可以先讲重点，那也是因为越来越熟了，所以其实你还是可以要花点时间去看经文。那我们就看啊，他说阿难薄佛言啊，啊这个地方讲别业妄见跟同分妄见。阿难薄佛言，他说世尊啊，如佛世尊为我等宣说，为我等被宣说因缘及自然，有没有看到这里？哦，好，他说啊，老师你那时候讲因缘啊，又讲自然啊，又讲和合不和合，这个阿难很有玩，他说我都已经搞不懂了。他说你今天再来个见见非见，他说哦 man， 他说崇真明悟。真的昏倒，好，他说就从头到尾都没听懂的意思 ，OK， 就这样，这就是阿难的 comment 啊。那佛呢，他就说，哎呀，这个福愿从此啊，希望啊，佛就施大慧目，就是能够再讲啊，开示我等决心明镜，也就是从佛从因缘自然和合不和合，一直到渐渐非渐，他说他一个都没听懂，做事于已啊。这个悲泪顶礼，他就哭了啊。然后我们再看说阿难就哭了，问佛，佛这时候啊，就这个悲悯阿难啊及所有的大众啊，他就要跟阿难讲三件事情。其实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楞严经一直在讲的。他说啊，我现在叫敷衍就是演绎啊，讲解啊，然后示范啊，三个东西。第一个是大陀罗尼，第二个呢是诸三摩提，第三个呢是妙修行路。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理观啦，那个大陀罗尼啊，陀罗尼是梵文，这里面全部都是梵文，三摩提也是梵文，这个陀罗尼啊是梵文，翻成中文啊，你就勉强翻成总持，总就是总统的总，持呢是持有的持，总持啊，那个总一切义，持它就是说总一切法，持无量义，总持啊。陀罗尼其实有好多种各种不同的翻法，但是在这里其实讲的，你可以一方面讲说他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了、啊，总持嘛，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其实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或者你讲的这个实相，或者你讲这个空性都可以啊。那么这个陀罗尼啊，所有一切总持啊，这个总持啊，其实它如果你真正去学佛啊，如果去学这个，你去上那个佛学课的话，会告诉你，哎呀，这个总持也分好多种。但是我们也不是那个专业的，我们大概知道有一个概念就行了。这个总持啊，你就把它想有两个面向去看它，一个呢是从理的面向，一听就是一定如来藏嘛，空性嘛，对吧？从理观，另外呢，从事相上来讲，在这里指的就是楞严咒， 你知道后来我们这个礼全部学完了之后啊，到后面会有楞严咒啊，那个咒是什么？就是所有楞严经里面经文所有的大意都全部涵盖这个咒里面，就像心经也一样，我们学了十堂课，是不是重点就在所有的十堂课那个精华就含在我们最后一堂课里面所要讲的那个咒语，对不对？底下他嘎嘚嘎嘚巴嗒嘎嘚巴嗒上嘎嘚菩提梭哈，哇！你说那个咒语什么意思？就是心经讲的这所有的东西，就是那咒语。那你请问你，你如果只念那咒语，心经不懂，你说这个力道够不够强？那肯定不够，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那楞严咒也是啊，这啥？哦，吓我一跳。那个楞严咒也是啊，佛就派安那个文殊菩萨带的那个咒去救阿难，对吧？那那个咒咕噜咕噜咕噜一大堆哦，大家都听过。那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三年，可能未来或之前这三四年所讲的这楞严经所有的精华就在那咒里面。所以这陀罗尼啊，你从理观来讲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啊，从或者说楞严大定就是这个如如不动的大定，这个如来藏怎么解释都行。事观呢，就是楞严咒，就是这个咒世修。所以一方面从理观来看，或者从世修来看，我们平常也是啊，从理观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哇要悟空性，但是呢你也要世修啊，世修你要禅坐啊，你要禅修啊，你要行六度啊，就这意思。但是呢这是一体两面。然后这个咒啊，再多跟大家讲几句啊，其实咒啊那个有叫做你说这个说楞严咒啊，这个陀罗尼啊，如果是以咒来讲的话，它有多字咒、少字咒或一字咒或者无字咒。这个楞严经总算多字的咒啊，那少字的呢，什么 Om Mani Padme Hum 啊，什么 Om Dade Du Dade Du De So Ha 呀，甚至 Om Amidewa Shi 啊，猜不猜出来是什么？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然后这些都是少字的咒。再来呢，还有一字的咒，一字的咒什么 ？Om 对，或者 Home 就是这种字 ，Om 大家一定都知道，猜猜上。再来就是还有无字，那就心咒。无字那最上乘的，没有字，那就是心法。咒语竟然没有字，其实那个最高等的就是心法。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这样什么是陀罗尼就行了啊，不用，我们不是那个出家人，不是专家，我们也不管了，我也讲不出来，大概这样有概念就行了。那第二个呢，这是理观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在上理观啊。那诸三摩提呢？诸是什么？种种啊。三摩提是什么？三摩提啊，哎，你就去想说各种的定啊，三摩提、samatthi 这种都是梵文翻过来，就是各种的定。各种的定啊，其实啊在你各种修各种的定，但是在楞严经里面啊，基本上呢它就是后来啊它会有25圆通，这个很有名。25圆通是什么？就是请了25个什么阿罗汉啊、菩萨、佛啊，自己出来纷纷去讲当初他是怎么入定的，就是当初啊他是怎么从耳根也好啊，声音也好啊，从什么也好啊，他是从哪个地方着手，哇，修成正果，最后得大定。这个地方啊，到时候会有各自有各种的人马都出现了，各自讲法哦，讲给大家听，就不佛就不说话了，就那些人出来讲给大家听啊、哦。那这个是三摩提，最后是什么？会讲妙修行路，就是告诉你啊，这个从我们开始修行啊，这个成佛啊，中间所有所经过各种不同的位阶啊，你所经过的可能一些 challenge， 然后你的一些成就啊，这个是金刚经最后三分之一讲的。所以金刚经不是金刚，对不起，楞严经 ，you know what I mean？ 所以整个楞严经就是在讲啊，这三个。这三这就是在讲这三件事情，只是最后他还加了一个50因魔。我们讲过嘛，佛都已经说 OK 讲课完毕要下座了，下座之后他又再坐回去说等等等等，我再多加一段讲50个因魔，就是告诉你在修行这一路上面你所会碰到的各种魔考，以及那些群魔乱舞假装是老师假装是修行人假装是佛菩萨来骗你的人大概会长啥样、哦、那你 就要去看啊，以后就不容易被骗啊，然后也要确认自己不会变成那样子的人啊。好，这个啊，他说，他就告诉阿难啊，他说你啊，虽然啊，这个很强记啊，就是反正也就是什么事情都记得很清楚啦，然后也听多闻啊，记忆力又好，但是啊，你于奢摩他，奢摩他其实讲理观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陀罗尼，奢摩他我们之前讲过了，我记得一开头就讲，就是在讲这个理观的这一段啊，他说你自己去维密观照，你再想一想，你根本就没听懂了，心犹未了，就是说跟阿难讲你没有证悟的，其实你差远了。汝今谛听，他说你现在啊，好好的听，我要来为你开示了。吾当为汝分别开示，然后亦令将来诸有漏者，什么叫有漏者？就是还在这边三界里面打混的人，这些想要出三界但还在三界里面打混的人能够获菩提果。这地方听得清楚懂了吗？好，你懂，我想可能讲大纲对你们来讲就会好很多。再来啊，现在已经40分钟，我们再讲5分钟。他说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有两种颠倒、哦、有两种颠倒，你要记得哦。而且这两种颠倒啊，分别见妄，就是因为有分别心啊而起的各种见妄。他说啊，是下面八个字非常重要，当处发生，当业轮转。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当处发生啊？用白话文讲，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当着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你猜猜看这个处是什么字，哪里？你猜不猜得到？Vivian 你看我，你有没有答案？对，你讲大声点，再讲一次。 一念心性所造成的妄动。 对， Vivian 讲对了，这个当处的处其实就是讲的我们如来造，所有一切你的妄念你的妄动，当处就是那如来藏，一下一念不绝，哇，那个诸阳变色，光明变成晦暗，就是当处发生。当处先发生什么？发生这个同分妄见，然后呢，是不是同分？你有了惑之后，你是会造业，当业就轮转。当处发生，当业轮转，这八个字很重要。如来藏他一念不绝，马上如来藏就变成阿赖，那个阿赖耶识、嗯、是不是生命轨迹从此开始、嗯、但所有一切都不离那如来藏，当处发生就是那同分妄见，然后一有惑之后呢，你是不是就造业，当业轮转，所以你也就是当着这个业啊，马上就造业，起惑之后造业，造业之后马上你就轮转，就六道轮回了，就嗝屁了，就这样子。所以啊，他告诉你到底是云和二界哪两界啊、嗯、一个是众生别业妄见，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个别造业啊所造成的那个乱七八糟的执见。第二种呢是众生同分妄见，其实应该是先有同分妄见才有别业妄见，对不对、嗯、先有分别啊，有了惑才会执着吗？造业吗？才会开始去承受这个苦果。所以后面所讲的一切全部都是在解释众生别业妄见跟众生同分妄见。好，那我们把这个别业妄见讲完好了，那就今天禅修少讲一点，那看看你们体力好不好啦，我们看体力的，那体力好就可以上课时间久一点，把禅修也讲一讲。他说云何名为别业妄见，为什么叫做别业妄见，就开始讲刚刚的那个，讲给你们大家听呢。如世间人目游行赤神，是不是有一个人啊，他眼睛生病啦，然后呢夜见灯光别有原影五色重叠，他在晚上的时候是不是去看那个，他眼睛生病去看那个灯，但是呢不但看到灯，还旁边还看到了一个五色重叠的原影。那于意云何，他就问阿难，诶你觉得怎么样，这个灯啊，这个夜灯明，这个此夜灯明啊，这个灯光啊所现的原影，此夜灯明所现原影啊，或原光，就是指的这个影子。他就问阿难，为是灯色 为是见色，这我们是不是刚刚讲过的，到底是灯生出来的还是你的见你的眼睛生出来的、哦、他说阿难，此若灯色，如果是灯生出来的话，则非省人，何不同见？那为什么只有眼睛那个好的坏的人才看得到，非省人就是没有坏眼睛，好眼睛的人为什么看不到？而此缘引为省之观，其实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只有坏眼睛的人看到，好眼睛的人看不到啊？这个就是刚刚说，所以它不是灯生出来的。若是见色，如果是你的眼睛啊，生出了这个灯影啊，见影成色，则彼省人，见缘影者名为何等？如果今天这个灯影是眼睛所生出来的话，那他眼睛是不是已经变成无情的了？他跟灯影是同一回事儿。那请问现在在看东西的那个友情的那个能够见到底在哪里？所以不是嘛，灯绝对不是眼睛生出来的，苹果只能生苹果，苹果不能生芭乐，是吧？好啦，那再来呢，那复次阿难就问问看，那是不是离灯离眼呢？若此缘影离灯别有，则何傍观屏障机言有缘影出，对不对？如果这个灯影跟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那你为什么看茶几、看窗户、看椅子旁边看不出灯影呢？你看茶几就看茶几的影子，看灯的影子，所以那个灯的影子的确跟灯是有关的。好，那离见别有，如果跟你的眼睛有没有关系呢？如果跟你的眼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应非眼主，云何省人目见缘影？如果跟你的眼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那为什么那个眼睛有病的人可以看到灯影呢？所以的确还是跟你眼睛有关系。所以啊，妄啊，那个缘影啊，虽然不是真，虽然不是真生出来的，虽然不是灯生出来的，也不是眼睛生出来的，但是那个妄是离不开真的，是一真起。这个是佛真正要讲的，这是重点。那后面还有一小句啊，是故当知啊，是故当知啊，这个色啊，实在灯，见病为影，这个东西啊，这整段啊，就有一点像我们第十番显见所讲的了。其实你看，色实在灯，这个灯啊是实有的，见病为影是什么意思？你的眼睛有病，然后那个影子呢也是虚妄的，他告诉你影见俱神，有没有听懂？灯是实在的，但是啊，那有眼睛的病啊是虚妄的，因为那个也不是虚妄，就是说它是个有病的东西，不是真实，不是真相。然后因为有病的眼睛所看到的那个影子啊，其实也是虚妄的，也是有病的。所以他告诉你啊，影啊，就是那个原影啊，还有见，见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有病的眼睛，影病影见俱省，影子跟眼睛都有病。所以如果今天这句话，只要十番显见，第十番听懂这四个字，绝对听得懂。见省非病，知不知道什么意思？猜不猜得到？见见之时，见非至见。什么叫做正见省非病？有没有人猜得出来？ 就是你见到那个病，但是你不会做出那个病 状，那就表示你，那就表示你没病，对不对？对， Lisa 讲对了，见省非病，就是当你照见到、觉悟到你有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真见就没有堕入那个妄见，这个时候你是没病的。你有病的时候你在河里游泳，懂吗？当你能够见省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河岸上。这全部都跟我们今天所要教你们的禅修是息息相关，就要你用真正实战的方法去体会到经文到底讲什么。后来我就想说，这个非教不可，那个不教你们就差那一点力道哦，那个楞严经都学的都快要觉悟了，这个禅坐一加上去可能真的觉悟。好，诸位，所以中不应言什么是灯是见，于是中有非灯非见，这个应该猜得出来，对不对？ 这个灯影也是虚假的。那一个虚假的东西，你还在那边讨论到底是灯发出来的呢，还是眼睛发出来的啊？到底跟灯跟眼睛有没有关系？他说你这叫妄上加妄，是不是？你看这一段所讲的，是不是跟前面十番显见所讲都基本上都是有关联的？应该不难吧？今天这个这样讲法，其实这一段不容易哦。本人刚开始看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现在你们应该。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我们今天楞严经先上到这边，下面还有一段跟这个有关，但是我们下一次再讲，因为下次会把这边稍微复习一下。见省非病是第一个见啊，你把它当成真见，跟那个真觉或真见或好的眼睛，当好的眼睛啊觉悟到或照见到那个坏的眼睛，眼睛上有病的时候，那你这个眼睛就没病了。就是说你那个好眼睛其实没有堕入那个妄见之中，其实见醒非病，也就是见见非病。当你的真见见到你的妄见的时候，你的真见就没有堕入妄见之中，就没病了，就是好眼睛了。所以你可以再回去研究一下，第一个见是好眼睛，第二个省是坏眼睛。当好眼睛可以见到那个坏眼睛是有病的时候，那个好眼睛没有堕在那个坏眼睛里面，它是在河岸上面 看，对， 那个省啊是在河里游泳的那个人，那个第一个见呢是在河岸上看那个河里游泳的人，所以当你在河岸上看河里游泳的那个省，那这个前面那个见字就是一个真见， 就是个好眼睛 过进去，对，这样就行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告诉你说灯影是虚妄的，就像那第二月，所以你不应该讨论那个灯影啊。其实我们刚刚那个讨论他说都不该讨论，说因为你对着一个虚妄东西在那边讨论这东西是真的啊还假的啊，是什么东西变出来的，它就没有，就像一个你就是一直在梦醒了之后在想说里面那个乐透号码到底是多少号啊，啊，那个就算看到了你也没办法中奖，就这个意思。哦，那再补充一句哦，那个好眼睛哈、哦，代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真智了，就是佛菩萨们。那那个坏眼睛呢，代表就无明嘛，对不对？就是凡夫跟二乘人。那灯光呢，代表的是实相啊、哦，就是讲如来藏或涅槃都可以啦。那那灯影是什么？灯影肯定就是妄相嘛，就或者你讲五蕴身心啊、轮回或者我们这世间相都可以。所以这一段呢、啊，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而且讲得很深刻，哇，他形容的非常好。那这一段我觉得要把它弄懂。第一个啊，就是禅修这两个字啊，我们在以前啊，很多时候翻译成什么禅坐，或者禅定，或者有的人叫打坐。我觉得那个禅坐跟打坐这个翻的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禅修啊，其实是可以动禅。或者是静禅，所以如果你说禅坐，好像变成说你只能坐在那里禅修，这个其实是有一点 misleading 啊。因为我认得一个心经的同学，我台北那个楞严经的同学，他是从动禅开始的啊。那美术姐本来是要请他在心经上跟大家分享，他是从走路动禅开始的。那我也试过了，原来动禅是可以的哦。我就在那里踩椭圆机，我就开始去盯着我自己踩，我非常专注的在那里踩，我就去感觉我肌肉的酸痛，这也是一种禅修哦。所以你在炒菜的时候，你也可以非常专注的炒菜，或你开车的时候非常专注的开车，这也是一种禅修哦。哦，所以禅修是可以分成动态跟静态的，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比较 focus 会是在静态的，这是第一个你要先搞清楚哦。禅修，所以为什么你24小时行住坐卧全部都是可以处于在禅修的状态，如果你功夫够的话，但是我们这一桌的人呢，功夫是绝对不够的，那我们就先从静态开始会比较容易专注。好，那这个禅修啊，你可以啊，如果啊，你要用一言以蔽之啊，这禅修你要解释可以解释三天三夜，但是啊，我觉得那个敏鸠仁波切他很棒的一个地方啊，在初阶，因为这整个开心禅一共有三阶，后面又听不到，他整个开心禅啊一共有三阶，那么在初阶啊，他就先告诉你其实禅修是什么。 或者禅定到底是什么，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觉知，英文叫做 awareness。哦，这也是以前我那个另外一个任婆切教我，他说其实禅定就是在训练你的 awareness，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呢？ alertness， 就是你的警觉。哦， awareness 哦，今天那个任婆切讲，他说啊，你可以对镜在禅修，就是外面有各种的境界，你都可以对着这不同的镜去禅修。啊，你也可以完全不圆任何的境界，你可以说是一个 open 式的，一个 open awareness， 一个开放式的禅修。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哦，有几种不同的禅修，然后下次我们都会再花五分钟，再花十分钟跟大家讲解更多的细节，今天只讲大纲。对镜禅修啊，你大概猜可以猜得到，你想想看我们可以对什么镜。你有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你所对的境啊，就是可以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但一般来讲，哦，一般来讲比较多的是对着可以说你的声音去取一个声音，对着一个声音的这个境界啊，你来做禅修。也有还有一种呢，对着任何一个色相，前面的一个杯子哦，一个圆球，一个眼镜，或者一个佛像都可以，或者对着远方的一个点，你可以对着一个色相，一个 object 来做禅定。比较少的人会对什么味道啊，你也可以对着一个味道哦，如果你有个精油的味道，或一个很难闻的味道，或者就没有味道，没有味道也是一种味道哦，你可以对着这个味道去禅修。哦，所以各种都可以，但比较少人用舌头吧。舌头你放颗酸梅也可以啊，你就不停去感觉这酸梅，感觉这酸梅的酸味，哦，也可以。或者你身体，你身上穿了一件衣服，那衣服是有跟你皮肤有接触的，所以你可以去感觉这衣服跟你皮肤接触的感觉，都可以哦。哦，这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当做你禅修的境哦，一个境。但是比较多的是色相跟声音啊，哦，我们通常比较多。这个是外境啊，但是还有内境哦。内境看，猜猜看是什么？我们这以后在我们等会下节课，我们那个六祖坛经之前，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了。内境是什么？你身体跟你心里的感觉。心里是不是会有感觉？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有两种啊，一种是你的妄念，这是最容易的。你开放式的禅坐坐在那里，什么也感觉不到，第一个就是你的杂念先冲进来了，各种不同的杂念没问题，这也是一种境界。好，哦，先告诉你有哪些不同的境界你可以回家练习的。再来呢，你痛苦的感觉，愤怒的感觉，兴奋的感觉，甚至你安乐的感觉，快乐的感觉，你各种或者你落寞的感觉，你各种的情绪也都可以当做一个禅修的对境。这明白吗？你可以，你现在如果你感觉很难过，很 sad， 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关系，你不用排斥这个感觉，你就对着它，取它 as 一个境来对着它禅修，然后你就会去接下来所发生事情，你可能会觉得 amazed， 诶，Something will happen， 那也有可能 nothing happen， 那这都是一个禅修的过程啊。那再来，这是你的情绪啊，还有你身体的感觉，什么感觉？你手痛、头痛、脚痛、肌肉痛，你痛，疼痛。很多时候，仁波切说，我们可以对着身体的不舒适，你胃痛、你头痛、你脚痛，哪里痛啊？肌肉酸痛，你对着这一个痛做禅修。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是大家以后可以练习的。我跟你讲为什么，等到我们老年以后啊，跟你讲你就是痛啊除了病就是痛。尤其是我跟大家讲，等到我们快要最后到不行的时候，就希望大家都是能够无疾而终。但是万一你得了一些比较会疼痛的疾病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年轻的时候有练这个法门，你老了之后那痛进来的时候，你是可以经由禅修而对治它的。我先跟你讲，你现在没有练，等到你开始痛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哦，你大痛的时候已经不会呼啦，你要趁你现在有小痛的时候你开始去练习。所以仁波切特别有指出来，他说你的妄念啊、哦，就是一个禅修的对境，你身体的痛也是一个禅修的对境。再来，每次上课打瞌睡的时候，尤其是六祖坛经大家吃完甜点不行的时候，我们就禅修。他说你对着你那想要睡觉的 drowsiness， 你对着你想要睡觉的那个睡意也就可以禅修。哎，最棒，如果你对着他禅修而睡着，但是你要记得你要最后那个 moment 都是觉感觉的哦，在觉知之中睡着的话，你接下来的几分钟或几十分钟都在禅修的状态之内，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是从觉知进入了睡眠，你看大家真兴奋，你在觉知的情况进入睡眠，所有接下来你是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全部都算瑜伽，全部都在睡眠瑜伽，睡梦睡眠那个睡梦又另外一种做梦的睡眠瑜伽状态或睡眠禅修状态之内，不算不算不算，因为你没有禅修，你没有盯着那个睡意，但 but you know most of the time 当你盯着那睡意的时候你就醒了。你的情绪、你的痛苦、身体的痛苦还有你的各种杂念就像一个泡泡，然后我们就会慢慢讲，我现在正在讲静，哪些静你可以修，当后来你就知道你根本你盯着它的时候它没了就盯着它的时候它没了、哦、就睡不着了。所以他说睡眠瑜伽他反而不建议你在睡前练习，因为有些人是会看着他就睡不着，但我都没有，我都睡来睡着了连那天禅修闭关的时候我也睡着了后来 对，因为禅修不是一直要保持那个觉知吗？ 对对， 那你一直保持那个觉知其实是妨碍你的睡眠。 对，他会睡眠觉知不要在睡前做，对对，但是因为你有这样，如果说你会失眠，你有睡意就赶紧去睡吧，你还禅修啥？你不要在我上课的时候禅修了。我吃完甜点，我会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我发现这样以后，大家那个谈经的精神会非常好啊、哦。那这个是一个静，然后再来。他说你身体的思虑啊，你的情绪啊、哦、你想要睡觉的感觉啊，你痛的感觉都是一个禅修的静。那再来呢，他说那另外一种啊是没有静，这叫做开放式的禅修，就是你坐在那边，那就是其实你们那时候在我那个静安那边的家，你们一开始在那里禅修，那个是一个那个无缘静的一个开放式的觉知，就是你坐在那里然后你什么都不想，你就安住在那里，然后这个时候啊，你我相信所有的人包括自己，你的念头你的杂念就会很进来了，对吧？或者啊你就听到，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啊，你就看到隔壁那个小孩特别吵，刚刚上课都不觉得他吵，怎么现在变这么吵，或刚刚都不觉得有喇叭声，为什么现在喇叭声出来了？其实那些东西都一直都在，只是当你静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些东西特别明显。那这个时候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说仁波切讲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开放式觉知里面啊，这个禅修里面做太久，因为外面的这个状况很多，他说没问题的。像我自己后来是这么练习的，我就跟你们分享，我开始就 starting with 开放式的禅修，那么就开始杂念进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转换，转换什么呢？你就对峙，你就盯着那杂念，那么杂念来了之后呢，后来你又发现那个声音啊，外面有车的声音很吵，你不要停止你的禅修，你开始去盯着那个车的声音，你懂吗？你就专注在某一个东西上面，这叫做 river-like 就是说你像河一样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你不停息，你可以随时变换你禅修的目标，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盯着它，你盯着它去觉知它，你不要排斥它，你也不用去追求它。我们讲这个音乐，那仁波切是说啊，一开始练习你可以找一个中性的，找个中性的音乐，我不找有歌词的，我也不找有音乐 melody 的，我找什么呢？我找雨声、雷声、自然的鸟叫声，那个你比较不会随着它 在那里跑，我这边有录音啦，等会我们都可以试一个对音乐那个禅修。那么你听着听着，你如果觉得你身体有点痛不舒服，你不用马上起来走动，你可以就转来对着那个痛的感觉开始去禅修它。也有可能过了十分钟你开始想睡觉了，那你又换了一个镜，你就对着你睡眠去盯着它，去感觉它啊，这叫 river-like。 刚刚所讲的这所有的镜，每一个人一定喜欢的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一定你会发现某一种镜你特别容易专注，你可以从那里着手，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都不一样。还有另外一种哦，就是说你会感觉你的身体，你去感觉你身体的感觉，你的 body sensation， 你去感觉你的身体，这也是一种感觉啊。到时候我先把大概不同的镜啊先跟你们讲。那么重点是什么？不管你取哪一个镜，最主要的就是在禅修的时候你是属于一种觉知的状态。这个觉知啊，就是你知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你非常清楚哦。你在开放式觉知的时候杂念进来了，那你就盯着这个杂念，觉知这个杂念，但是你不能随着这个杂念跑掉了。你比如说你可能想到你房屋 payment 没付，然后就开始想哎呀那个什么东西，哇又开始想了那个，你就失败，你就被那个杂念给带走了。重点是当你杂念进来的时候，你竟然觉知到杂念进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还在觉知当中。所以禅修是可以有杂念的哦，可以有声音的哦，你可以在那里起心动念，只是说你不能随着那念跑，你念头一直出来也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不能随着念头跑，你必须还是安住在那里，你是觉知那念头，而且你不排斥那念头。任何的声音进来也是，你从一个 neutral 的声音进来，你不喜欢的声音，但你也不排斥那声音。那当你功夫了得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楼上的杂音啊，比如说我很痛恨楼上的小孩在跑，我家我有一天功夫了得的时候，他在我楼上跑，我可以对着他禅修。那我现在不行，对吧？我现在可能只想抽他，我现在不能对着他禅修，我要找一个让我心情不太起伏的声音禅修。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镜啊，这个大家先了解一下。那后来啊，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下次会慢慢讲的感觉。什么叫做觉知？你感觉到它，但是你不排斥它，你也不会追逐它，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空性里面的如如不动，那就是我们如来藏里面所讲的觉知。什么叫不着有？就是你不会追逐的那个境，但你也不着空，你不会想要断掉灭掉那个境。什么叫做觉知？你现在是不是会知道什么叫做不起心动念？就是你觉知着它，你完全清醒，你觉知的它，但是你不会随它起舞。所以你们以后再也不会问我如如不动是不是就植物人，不起心动念不就植物人了吗？你当你开始练习禅修，你再也不会问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把这个学问教给你们，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如一念不起如如不动到底跟植物人有什么差别。当你开始禅修之后，你就知道那有 big difference。 一个是你完全的清明，完全的觉知但不为所动，另外一个是你完全的不觉知，不知道在干嘛，什么也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个光用文字讲没有用，这都要我们开始慢慢开始练习，哎，你就会有感觉。 好，我们今天介绍先到这里，差不多时间，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休息了，可以吃甜点。然后禅修的重点是在于持之以恒。如果你每天都能五分钟，两三个月之后你不得了，你一个月就会有感觉，你就不用，或者两三个礼拜你都会有感觉。你每一天不会有感觉，但你一晃眼两三个礼拜一个月，我跟你讲，你就会 你会很觉得 amazing 你自己的改变哦。那你千万不要因为时间不够长而就让你自己说，哎呀，我没办法凑出二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我没办法坚持就放弃，那是很糟糕的，那很可惜啊，不要讲很糟糕。其实给你自己每天五分钟，五分钟不行，你就三分钟， 上班的朋友的话，你就坐在你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吃午饭的时候三分钟五分钟，你精神会大振，就是说你会整个人像重新充电一样，或者你就睡梦瑜伽，你就睡着了也很棒。你啊就开始从头顶开始放松，从头顶啊慢慢开始放松，然后把你的眼睛，把你的鼻子，把你的耳朵，把你的嘴巴，然后到了你的喉轮，一步一步的将它放松，然后到你的肩膀，到你的胸，到你的背，到你的脊椎，然后一路往下走，走到你的下腹，到你的小腹，到你的臀部，大腿、小腿到脚趾，还有你的双手、双指，啊，你就一步一步的把它放松。那么等会儿呢，我们就大概，如果你在某个地方你觉得特别紧，你可以就停留在那个地方，你不用一定要说五分钟之内把全身放松完哈，那就变成一种压力，你就从头开始慢慢放松。那我们现在开始哈，五分钟。 很快。 好，五分钟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人有专心？有没有觉知？还是杂念会一直出来？什么感觉？ 没杂念，但是我就觉得我呼吸 的也很好啊。 但会从来都会觉得平常觉得呼吸是很正常的，就是在活力 那你觉知的时候，你会觉得呼吸变不太顺了。 对， 这就是后来仁波切有在教我们一件事情：当你一直去感觉一个东西的时候啊，它你呼吸就会开始不顺畅。然后啊，你不要排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要排斥杂念。当你一直让你杂念不想进来，它会一直进来，因为它有在跟我们 practice， 就是姚如要带我们做的披萨禅修。他说我们讲了一个披萨这个字啊。他说等会儿十分钟，未来的十分钟禅修，假设我们都可以做一轮，这十分钟你就不能去想披萨这个字，然后你就发现你越不想，你那十分钟就 think of nothing but pizza。 所以你就是这个东西啊，你要慢慢开始练习，没有办法在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把所有东西都讲完。所以你看你去开始去想你的那个呼吸的时候，你呼吸开始不顺，你就会不顺，那你可能要去觉知别的东西。然后当你去觉，当你的觉知放在别的地方，你的呼吸就会开始变顺畅。对峙。感觉啊，跟对峙不太一样。感觉跟对峙不太一样，其实整个觉知，觉知其实应该是说感觉，去感觉它，去感觉它。然后如果你现在只是一步，它其实等于说你去感觉你的 body sensation， 你一直去从头这样 scan， 就慢慢慢慢这样感觉你的身体，去感觉你的身体。其实你刚刚我如果我用了对峙这个字的话，我有说对峙是不是叫你们对峙，那我可能用的字不好。他要你去感觉他，就觉知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只是要觉知，然后你不要排斥他，你也不要觉得他好棒，都不要，你去感觉他。其实到后来我是对着那个暖气的声音， 我也是，我知道这个形象，我还想 到那天是我自己动，我左耳是外面的那个 engine， 右耳是风声，可是我就在那个对镜里面，就很快时间就过了。我就是在感觉那个东西，可是你不能，你不要觉得它好或不好，所以他说你最好都找一些中性的 neutral 的镜，哦，不要好或不好，那你就是感觉它，那感觉它的中间哦，我中间有转过，因为我杂念有进来，我就又对去感觉，我讲那个对峙就是其实你是感觉那个杂念，但是感觉那杂念不能对着它被不能带着它跑哦，你被它带着跑你就没有成功，你感觉它就是它就定在那里了。那很多时候你的情绪，你很愤怒的时候啊，就是我自己有练习，比如有些事又让我聊起来，我很愤怒的时候，我赶快去禅修三分钟，我就对着那个愤怒的感觉，那个感觉就像泡泡，就嘣就没有了，你就会觉得你 less angry。但你可能过一会儿，你那个愤怒的情绪就又来了，你就可以再去试着做。然后你现在就是说，就是去感觉那个就是觉知。其实当啊，他说告诉你，你知道我们在真如啊，如来藏啊，他说如如不动，或用那个语言显示什么一心不起心动念，就是在那觉知的状态。你知道你会有一个 split second， 或者是那个时间会越来越长，你有一个妄念进来了，然后呢，你盯着它是破掉了吗？那个泡泡，第二个泡泡又会跑进来吗？这中间会有一段时间你是清明的，但是你没有在乱想，其实这就是我们希望的状态。经由你的练习，那个状态会时间越拉越长，就是这样子。对，现在大家都出了幻觉了，所以大概这样就是一个，我们就是要先让你 experience 一下。我们等会那个谈经开始，我们可以再来一段，那时候我们可以，我们来讨论一下，你要对着音乐修也可以啊，你或者说你可以，我中间都会动的，比如我对着音乐修，然后后来我会觉得我杂念怎么进来了，我就会开始对着杂念去修都可以。